宇宙历796年，帝国历487年。帝国军的年轻战略家莱因哈特·罗格兰，在雅斯提新域击败了为数两倍的敌军，因此受封为元帅，树立了他在帝国境内的地位。另一方面，此战役中让同盟军免于全数被歼灭的扬威力，虽然志在历史研究，却歪打正着成为军人。扬威力率领了雅斯提战后编成的13舰队，成功攻下坚不可摧的伊谢伦要塞。不过，同盟军以伊谢伦要塞作为桥头堡，进军帝国境内的战争却因为莱因哈特的战略而遭到挫败。同盟军在阿姆利兹亚新域会战中遭受了致命打击。第二年，莱因哈特为了确立他在帝国内的霸权，决定与名门贵族进行一场武力抗争。他为了免除后顾之忧，故意怂恿同盟军内部的不满分子发动政变。扬威力虽然察知他的诡计，不过却无力阻止，只能够尽力镇压。此时，连连击破贵族联合军的莱因哈特大军，攻陷了敌人的根据地秃鹰之城，使整个帝国建立起罗格兰独裁体制。而平定政变有功的扬威力，则因受到当权者排挤，再度奉命戍守最前线的伊谢伦要塞。第二年，就是宇宙历798年，帝国历489年了。 查到不知名舰群，数量大约有1000艘，50分钟之后将会碰上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敌军已经巡逻到这边来了？ 准将， 通知全舰，立刻终止训练，全员进入第二级战备状态。 训练生还有新兵都得出动吗？ 那当然，这又不是童子军活动。我现在可没有时间招呼大家欣赏战争游戏。 是，全员进入第二备战状态，预定接触点是伊谢伦走廊 F2 空域。 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几个能活着回来呢？马上向伊谢伦要塞请求援助。 快点 被炸光了，快点， 你们干嘛？快点， 怎么回事啊？ 大家听着，我一直认为没有必要告诉各位，其实我是个空战天才。像我这样的天才啊，敌军绝对没有，是你们运气好，知道吧？ 如果在帝国，军人败了一定会被开除的。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这个意思。 总之，照我平常教大家的去做，你们这些孩子，每3架编成一组，其中1架包围敌机，大家一起上，打他个落花流水，千万别忘了。 是。 好了，大家上。这些政府高层到底在想什么嘛？居然把首首全部都调走了，把新兵留下来给我，切！ 只有这么做才能对抗罗格兰公爵的精锐部队吗？ 你是说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？ 快快撤！ 要得到民众对体制的信任，只要做到2点就够了：一是公平的审判，一是公平的赋税制度。做到这2点就够了。卡尔布拉格、欧肯里希特，你们身为贵族，但是却愿意放弃贵族的封号，致力于社会改革。我希望你们留在我的身边帮我。 罗格兰公爵居然这么受到欢迎啊！他很懂得怎么讨好民众。你是说讨好民众？不过你看看他做的这一些，比如说废除贵族特权、解放庄园、制定民法、改革税制以及保障言论自由，这些不都是我们所追求的改革吗？ 也许是吧，不过这些改革并不是出于民众的自主。你认为这也算改革吗？ 不过你不能否认，比起旧时代来，现在已经进步多了。 经济重建根本不是问题，只要把曾经签署利普修达特盟约的名门贵族他们的财产收归国有，财政赤字就可以一次全解决了。想到这些人存了这么多钱，现在却落到被充公的命运，真替他们可怜。 现在正好有个人为了这件事想要来这里求见你。 嗯， 他是退役准将阿尔兹史莱德， 有个曾经有恩于他的贵族拜托他前来向元帅求情。 史莱德，难道是他？敌军兵力有战舰200到250艘，巡航舰400到500艘，驱逐舰大约1000艘，宇宙母舰30到40艘，位置在1点钟方向，仰角30度，即将进入有效射程。 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大规模的敌军，这次不晓得能不能活着回来。指挥官，听说任何人都可以预知到自己的死亡，这种说法是真的吗？ 尤里安，一个从来没有死过的人大言不惭说这种话，你能相信吗？ 管制室，316已经完成起飞准备，请指示。 收到，316，确认进入起飞舱门之后就可以起飞了。 收到。 指挥官，请你快起来一下。 有什么事吗？ 刚刚有消息传回来，雅典波罗少将负责新兵训练跟巡逻的舰队跟敌军碰上了，现在紧急要求支援，大家都在会议室等着你呢，请您快点过去。 这就是所谓的边塞无宁日，北地春来迟吧。尤里安这下麻烦了。把尤里安送走之前，我一直还以为会很安全的。 我想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，这个孩子够聪明，而且一向运气不错。 我看雅典波罗应该会撑得很辛苦才对，我们尽快援助他吧。 啊，居然躲过去了。命中了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？ 我听说伊谢伦的驻军是同盟军最精锐的一支部队，想不到动作却这么迟钝。杨威利这家伙到底打什么算盘？通知各战舰，避免继续进攻和追敌，行动务必要小心，不晓得哪里会有陷阱。 好奇怪啊，敌军的攻击看起来一点都不积极。幸亏是这样，我方才不至于受到重大损害。 难道他们是闻风丧胆？ 哦， 他们听到洋舰队的大名就怕了吗？好吧，大家继续撑下去，等候援军到达。 要增加支援我是没有意见，问题是到底要加多少呢？ 客座指挥官，您意见如何？ 如果要增加支援，我认为动作一定要快，而且应该提供最大限度的兵力，只有这样才能吓阻敌军，给予敌军意料之外的反击，收回我军之后迅速撤退。 我非常支持客座指挥官的想法，如果逐步投入兵力，不但失掉扳回一城的机会，而且很有可能使战火继续扩大。全舰队尽速采取行动，在敌军支援未到之前尽力一战，然后撤退。全舰队立刻准备出动。 是。 我想请梅尔凯兹指挥官一起搭上司令舰，不晓得您的意下如何呢？ 遵命，指挥官。 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 谢谢元帅。 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希望你成为我的部属，隶属于统帅总部之下。你的见识还有你的智谋是我非常欣赏的。你已经赋闲了将近一年，现在既然改朝换代了，我想你对旧主的忠心也可以告个段落了吧。 元帅的宽大为怀，属下感激不尽，属下愿意竭尽忠诚为元帅效命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报答元帅的知遇之恩。 第二件，真是好险啊。阿斯塔特，这里是斯巴达年316， 我是尤里安米兹中士，要求返回基地。 收到，三一六，请降落 B17母舰甲板上。 指挥部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 非常抱歉，电波干扰和电磁波实在太强了，通信暂时没有办法收到。 那联络艇呢？ 已经派出去了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消息。 还没办法得知战况吗？ 目前还是战况不明。 西元20世纪末期，是电波武器突飞猛进的时代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一个按钮战争的时代。其后由于电波吸收材料陆续被开发，以及干扰技术的发达，通信和侦测的方法才又回到从前。平时倒还好，一旦开始打仗，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了。 所以说地面战现在还在使用传信鸽跟狗吗？ 投入战事的当事者也许很当一回事，不过战争这种东西说穿了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。你可千万别为了这种无聊的东西丢掉性命啊，尤里安。 好了，别哭了。 小伙子平安回来 了。哦，少校。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死在战场上。 说得很对，除了驾驶战机之外，我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要教给你哦。 哦，哎，你可别把这个纯真的孩子给带坏了。 别说这种不中听的话嘛，像你这种只会玩填字游戏的人，哪会知道身为男人的责任呢？ 听说你一下就击落2架敌机啊，我想应该是运气好吧。 还不是因为你有个好教官吗？ 不过下次再出动可得要小心一点哦，我军很少有战士生还呢，情况还会更糟的。 是。 那艘就是尤里西斯吧？ 没错，就是尤里西斯战舰。 阿姆利兹亚那一次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那艘吗？ 你是说厕所被击中的那件事情啊？ 各位，大家要学学尤里西斯战舰，让人家取笑又怎么样？能够活着回来才最要紧。 去年帝国跟同盟境内的战争，虽然说一样是内战，不过呢，所得到的结果却正好相反。 简单的说，帝国越来越强了，同盟却反而越来越弱。前年雅斯提会战之前，帝国、同盟跟我们费沙的国力一直都是呈现48:40:12的比例。 这不是自然形成的，应该说是人为的结果，是我们费沙促成的。 不过根据目前的统计，比例已经变成54:30:16了。 这样不能叫做平衡，我看我们费沙要改变一下策略才行了。 啊， 我们协助帝国消灭同盟，让罗格兰公爵统一整个的宇宙。不用说，以后我们会在背后控制这个新帝国。 可是这么做真的行吗？那个老家伙他 不管。 是， 我已经把费沙的策略很清楚地告诉你了。 对不起。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叶谢伦要塞的存在。我们派到帝国去的波代克送回来一份相当有趣的报告。 受损的舰艇立刻撤退，注意别让敌军发觉，慢慢向要塞方向撤退。中校， 我方舰载飞机损伤非常大，现在制空权完全落入敌军的手中了。 这场仗开始多久了？ 已经超过7个钟头了。 这么说还有2个钟头了。 想占便宜啊？这是我的猎物。 你给我滚远一点！明明是我用母舰打败了这个小子。 小伙子，辛苦你了。 少校， 这些笨家伙光顾着追敌人，居然没注意到后面正在唱空城计。 谢天谢地，谢谢你的支援。 下次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谢我吧。 米兹中士，你的能源马上要耗光了吗？ 啊，是。 这家伙还真是细心哎。行了，尤里安，先回母舰去吧。 收到。 第22架，怎么样，尤涅夫？ 第23架。 啊？ 令人难以置信，这些人有一半都是新手。就因为我们迟疑太久，敌军才会有足够的时间应战。马上撒下天罗地网，全面进攻！再这么浪费时间，敌方援军马上就会开到。 难道行踪被他们发现了？ 快点快点，尽量多出动，尽量快啊快啊。 小伙子动作快。 对不起。 快点快点， 快啊， 快出动啊。 补给来不及做完了，只完成20%。你跟着其他战舰，千万要记住，小心一点。 是。 一定要活着回来。 塔特被击沉， 舰载飞机呢？ 好像已经逃离了。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，尤里安。 惨了，这下没有了补给，就算我是天才也没辙啊！ 这下子真的糟了。我看应该到了。 指挥官，再这么下去的话， 援军到了，援军已经到了。 援军到了。 终于赶到了， 援军赶到 了。 你是说超过10000艘？这下要赢他们可不容易了。 敌军失去战斗意志，已经开始逃走了，要不要继续追击？ 不用，让他们走吧。 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胜吧。 指挥官，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我方战舰，等到受损的舰艇全部修复完毕之后再让全舰队回航呢？ 当然可以啊，为了日后方便，我看应该在这附近设置几个监视卫星以及电波转播卫星才对。 是，我马上就去办。另外，尤里安·米兹中士平安生还了，他的战机有击落3架王尔古雷战舰，另外还破坏了1艘巡航舰。报告完毕。 你说他破坏了巡航舰，这是他第一次上阵吧？以后不能太小看这小子，这小子简直是个天才。我第一次上阵的时候也没这么厉害，以后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，很值得期待啊。 你别这么说，也许他只不过把他这一辈子的好运一次用光了而已。一次表现好就太得意，对他并不是一件好事哦。他表现的到底如何，还是看他的以后再说吧。 宇宙历798年，帝国历489年年初，伊谢伦要塞的这场战斗规模虽然很大，不过只是一场单纯的国境纠纷而已。 指挥官，尤里安平安回来了。 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千万不要冒险的吗？ 不过，这场战事终究成了帝国军发动庞大攻势的导火线。 一心想把伊谢伦走廊抢回来，于是决定了一项策略。到底这次帝国打算派哪位指挥官出征呢？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肖像。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